是集宠物诊疗、宠物洗澡、宠物美容、宠物食品、宠物用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型服务医疗机构。美廉众合不仅可以为爱宠提供全面的生活护理所需，更是宝贝们终身的健康管理专家。体检、洁牙、驱虫、绝育套餐全年优惠不断，进店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美廉众合，让我放心的宠物医院。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17:0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在 周六的直播。 周六，本来应该是休息，但是依然还是上班的直播啊。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对啊，小弟现在路面上不是特别好走， 对， 我们刚才还在聊，估计是特别特别堵啊。但是那个有我们陪着各位啊，所以大家不用觉得寂寞。 对。我们今天的陪伴是非常全面的，三个人在直播间陪，然后还有一位嘉宾在路上陪着大家，被堵在了路上啊！ 是是是，我们也会实时播报一下他堵在哪儿了啊！这个，而且今天我们两个小时啊，内容完全不一样。我们第一个小时继续聊一聊咱们的伴侣动物，第二个小时呢，我们要聊一聊特别有意思，最近可能大家听我们的这个一秒入戏听的比较多，就是那换房什么、那个什么基金 抽奖。 不是抽奖那个 哦， 是那个什么就是有你要装修， 我要装修，没有钱 贷款， 对啊、 哦，贷款，咱们就是说说这个事儿。 好的 啊， 是不是健康的事儿、 对，这两个小时啊，内容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互动呢，这个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您现在在哪儿呢？啊，这个元旦三天您是怎么计划的？想去哪儿玩啊？啊，这个是去远点地儿啊，还是近点地儿啊？还是？这个我可能 太冷了，哪也不想去。 对，就在家猫着，为2019年做一个好的这个基础啊，在家休息休息，等等等等，都可以咱们聊一聊，包括2019年的一个这个新的展望啊，也可以到微信公众平台。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 CHWL876。 本节目的奖品呢，是由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已经开始，31号就结束了，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详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 好，还有一个奖品哈，本节目奖品由美廉众合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均可使用。 是的啊，想要获得奖品的方式，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我要疫苗或者是我要茶杯都可以。来，我们先问问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这是目前在直播间的来自美廉众合的 李一涵大夫。 耶、李大夫。 李一涵大夫在针方面也是非常有建树的。 是的是的。 大家好。 来说说这个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这是管干嘛的呢？ 它后面有没有写它是哪个品种？ 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及人畜共患病。 那应该是狗的八联疫苗吧。就可能你们这个稿子不是很 我们稿子是我们的稿子是你们给的。 好，你敢说你们单位不好？ 没有说过。 说你们单位的提供的有问题。 好、那我来澄清一下啊。它这个如果里面是包含人畜共患的话，然后加上这个价格，应该是犬的八联疫苗。八联疫苗里面包括一个人畜共患的钩端螺旋体病。对， 钩端螺旋体病是什么？没有听过 啊。就是一般是在就是有水的区域会更多一些，就是南方会更多一些，北方相对较少。但是因为现在有些宠物狗狗也会去游泳或者去就是河边啊散步之类的，这个还是要预防的。就是它会引起肝脏的肿大呀、肝病的一些表现，包括黄疸之类的啊，而且它是人畜共患的，通过体液传播、血液这些的。对， 就是如果狗那个得了这个病，他舔一舔你，你就得了。 如果我要有伤口或者是之类的，会。 现在河都冻上了，还会有这种病？ 南方没有冻。 对，南方比较多。 好，我们这个主要送给南方的朋友。 好的好的啊，大家尽情发您想要的东西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好了啊。 嗯， 最近是天冷的都不行了，而且特别特别的干。 嗯， 这个涛涛也上火了，虽然跟干没什么关系。 紧急的买了一个加湿器在家里， 是不是？ 嗯， 是不是？哎，咱问问李大夫，像咱们的伴侣动物们，可爱的这些小宝贝们，会不会也受到这种，比如说特别干也好，或者是特别冷也好，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吗？很多家长就包括我们狗群现在日渐的衰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大家都不出来了，怕狗冻着。 嗯，会有 这样的情况吗？ 会有这种情况，就一个是冷热交，就是冷热空气突然交替的时候，就特别是从屋子里刚出去的时候，这个是也特别容易跟人感冒一样啊，就属于上呼吸道感染，他们也一样会咳嗽、打喷嚏、流鼻涕、 嗯、 也会有。如果要家里很干燥的话，有些就是小猫小狗可能也会有眼睛脓性的分泌物啊，然后包括咳嗽这样的情况啊。像现在冬天的话，其实正常可能肺炎这类疾病春天更多见，但是最近冬天上周我接到了2个这样的病例啊、就是还是、可能也 跟家可能还是干干的 了，对，和干燥有关系，对。 嗯，那怎么办呢？ 我一般会让建议主人在家里开加湿器，如果看疾病的情况，如果疾病情况就是有需要的话，可以在医院里做雾化。 哦，还有雾化。雾化是就跟蒸脸的那个是很像， 对，差不多，但是它有个管儿会就是放在小狗的这个鼻子前面让它吸。 哦，一般多久就能好？ 多久就能好吗？肺炎吗？ 嗯， 肺炎的病程大概是2到3个星期。 哦，就能好。 对，肺炎的病程一般是比较长，就相对于其他普通的内科病来讲。 哦，哎，但是我又有一个问题啊，遗憾，你看现在咱们家里北方嘛都有暖气。屋里都挺热的，你看好多人也不出门了，就是也不出去遛狗了，狗呢一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屋里，所以你看他们的那个毛啊可能就不像在野外生存的时候长得那么齐全，但是今年冬天又出奇的冷呀、啊、在家里那个毛没有长起来，出去以后我们无论大狗小狗是不是都应该给他们加一点保暖设备，毕竟他们自己的保暖设备没长起来嘛。 像现在这个天气出去当然是要建议给小狗穿衣服啊、 嗯、 包括如果要是有些老年动物，我还建议要是戴小围巾之类的，要护一下颈椎啊跟这个气管。对，都是会建议的。如果是小体型的，就是我好像上次好像说了，就是建议剪节秋裤什么的给他们套上啊，还是有病，因为小狗的围巾就是比较少嘛，有些主人会自己织。 哦 啊，因为我有一些那个动物主人都是阿姨啊，就手比较巧，会给小狗就是自己织毛衣啊，织小围巾的。 围巾都会有啊？ 对，这个有还是有必要的。 多小算小？ 你说小型犬吗？ 对对对， 吉娃娃那类的。 你说需要戴围巾的这种 啊？戴围巾的呀，就是老年犬居多。 哦， 因为他们可能就本身心肺功能就不太好，加上可能会有慢性的颈椎之类的问题， 嗯、 如果要接受到凉风之后，很容易这些老病复发。 哦，哎，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给狗狗冬天穿戴衣服啊，大家都说有必要，我也觉得有必要，因为屋子里有暖气嘛，温差比较大、 嗯、 你看现在几乎外边和里边的温差，我说屋子里边和外边的温差几乎能到30度左右了， 对、 嗯、 对吧，屋子里边一般20度左右、 哦、 外边零下最冷的时候零下10度左右， 嗯， 得有30度的温差，所以得给它穿上一些保暖的东西。但是其实狗狗一穿上保暖的东西，它特别限制自由，就 不会走路了。 有的狗狗真的就不会走路了，就待在那儿不动，就跟拖狗一样，拖死狗一样，哇，就得拖着它往前走，出去呢也不拉屎了，也不尿尿了。就这种情况，你有没有什么方式能够解决一下呢？ 这种情况产生一般是2种原因啊，就一个可能是这个衣服不合适，或者太紧了，或者他那个腿的那个长度太长了，他关节就是屈伸不利啊，可以稍微短一点，或者现在有类似小斗篷那种，就是在那个脖子跟胸部有一个扣，然后后面其实就跟个小斗篷似的，这种可能更舒服一点。 嗯，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啊，就是本身他不太习惯穿衣服，那这个可能就是一个是自己性格的事，或者从小没有穿过。 习惯就好了，是是， 对，就首先得舒服，然后他习惯可能 就从小就给他穿呗，是这意思吗？ 从小的冬天吧，夏天就没有必要了。 李大夫还是很严谨的。 嗯， 那大一点的狗用不用也穿一点？ 大型犬吗？ 对呀、啊。 大型犬的话，看它那个毛的厚度吧。就比如说像阿拉斯加呀，或者是银狐这一类的，到冬天其实是没有必要穿那么多，就是没有必要穿羽绒服，因为现在小多 还有羽绒服。 对，好多小狗会穿羽绒服。就是我门诊接待的话，有些贵宾啊，就是小泰迪、小体型泰迪或者比熊，有些就是会穿羽绒服。 啊、真的吗？ 啊，其实真的是很暖和。 没有。 为什么？ 我觉得太过分了吧，有点。人家好歹有 泰迪啊， 有毛哎。 啊，它是有毛，但是这个就是冬天这个风啊一吹，其实还是挺冷的。 它会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看着你，想要一件羽绒服吗？ 不会。 走到一个百货商场门口，突然就不动了。 不会。 看到橱窗里的羽绒服，就在那儿发出了渴望的叫声。 不会。 真的吗？ 对。 它不冷。完全不冷。 就是我们家狗好像没什么。 你最近是不是就没有出去遛？ 没有，没有，没有。坚持遛， 每天都遛， 坚持遛、 哦、 对，就是最冷的，而且最近几天还遛得蛮晚的 哦。 但是我们家狗就属于它一冷了它就开始跑了， 哦， 就自己遛的， 运动发热， 就跑得特别多。 对，还是年轻吧， 三岁左右吧。 对，那还属于就是 正值壮年， 青壮年 哦、 所以没事儿。 对，因为有些老宝贝的话可能就跑不了那么快，特别是腿脚不利索了，本身就颤颤巍巍的、 嗯、 要是再加上这风一吹就更麻烦了。 哦， 对， 所以像他们这么跑一身汗没事儿。 他其实会自己调节，其实如果要是正常的话啊，没有必要就是非得穿那么多的衣服、 嗯、 但是像现在这个季节、 嗯、 这个天气还是建议稍微穿点东西、 嗯 哦、 要不然真的是挺冷的。因为这个季节的话因为加上冷风冷空气会导致就是犬猫的抵抗力下降，和人是一样的、 嗯、 这个季节的话就是呼吸道的疾病包括病毒病还是比较多的。 嗯 哦，所以在家里可以让我们的妈妈们啊织一个什么围脖什么的给自己家的小狗套上。 我天， 阿姨手比较笨的话弄一个袜子， 对， 剪一下， 对， 是不是 袜子有点细， 弹力大一点的那种，是不是就好一点。 嗯，我表示赞同。 其实我觉得出去您就穿衣服，然后特别冷的时候厚一点的，要是年龄大的就给他穿的稍微厚点，年龄小的尤其是小型犬您穿的也稍微厚一点，如果毛特长的大型犬或者是青壮年的一些小型犬， 嗯， 我觉得也还好，真的是 北京并没有那么冷。 对， 十度，零下十度到头了， 对， 是不是？ 而且狗比我们强得多，真的， 嗯， 就是他们的这种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超强。 对，人家那么厚的毛呢。 是的，是的，是的。 其实在家里通常是热的， 哎，是的， 对吧？ 对， 出去以后刚刚好，你又给人家穿一件衣服， 所以你看， 烦死了。 至少我们家的狗狗就是在屋子里边就找那个石材的地面， 嗯 嗯， 就躺在石材上，我一摸那地面，哎呦，凉凉的，冰冰凉凉的，他可能觉得那样是最舒服的， 说明他在屋里非常热， 是， 对吧？ 没错、 哦、 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会出现一个问题、嗯、冷我觉得倒还好， 嗯， 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到冬天的时候就会关注我们家狗狗的那个爪子， 哦， 它那个肉垫会有裂纹， 有裂纹， 秋天和冬天的时候尤其甚至 需要抹一点护手霜。 Yes， 真的吗？ 真的，就是每当他睡觉的时候， 你就偷偷的给他抹， 我就偷偷的给他抹。要不你给他抹完了，他 会不会 到处跑完？你说还有什么 用处？觉得自己太过娘炮而舔掉， 可能会有，但是没舔过 哦， 会很嫌弃 哦。为什么嫌？ 就是 看出来嫌弃。 抹完了之后，他就一直甩，四个爪轮着甩 哦， 嗯， 但是也甩不掉。 但是我觉得是有用的 哦。 你看。我应该是在两周前我发现它有裂纹、 嗯、 就开始给它涂 哦， 坚持每天晚上涂， 每天涂， 现在已经没有裂纹了。 真的吗？ 您两周吗？两周不到的时间其实就已经没有裂纹了。 哦，所以有必要吗？一涵大夫， 如果要就是发现小狗这个就是脚掌啊，就是它脚垫有这种皲裂的这种情况， 嗯 啊，一般是几种原因呢，就是干燥， 嗯 啊，缺水，就或者喝水比较少。第三个就是血虚，中医讲的血虚、 哦。 咱们看看是哪种原因。如果它的毛发都没有问题，挺亮的，也没有什么皮屑，那可能就不是血虚的问题，可能就是单纯的就是饮水少啊，或者是干燥啊，就是咱们就需要保湿。对，可以抹东西，没问题。 他们不会舔吗？ 他们可能会舔。有些小狗可能会舔。 那如果舔进去了怎么办？没有风险吗？ 看抹的是什么东西。现在小狗有一些这些产品是纯天然的，嗯，包括人的有些什么维 E 乳那些，应该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可以抹。 嗯，哦，明白了，明白了。 来了，还是可以抹一点的。 对， 明明操作的非常得当。 啊，对，点赞， 得到了医生的认可。 哎呀，不错不错啊！ 好， 来来，咱看看，有一位朋友发来了这个问题。 啊，他说那个狗晕车药好不好使啊？有人说买日本的好，有人说买国产的好，应该买哪种呢？我家狗就晕车，然后我捡了一个流浪狗也晕车，嗯，晕得很厉害。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您开车的技术问题？所有上您车的狗都晕。是不是应该从自身找一下原因啊？为什么我们家的狗上我的车就不晕呢？当然了啊，你们问一下大夫吧，有没有晕车药？ 啊，是有晕车药的，就是这两年才推出了一个就是口服的止吐药， 嗯， 啊是可以用的啊。但是如果早期像没有这类药之前啊，一般会建议小狗就是坐车之前不要吃太饱，也不要完全空腹， 嗯， 啊，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是啊，当然了，驾驶要相对平稳，一般就是不是路途特别长的话，一般都还好，但是最近的话，因为加上过年嘛，可能有些朋友要开车去很远的地方，所以可以先去动物医院开一些这样的口服的止吐药， 嗯， 上车之前吃就可以了。 所以真的管用吗？ 真的是管用的。 哦， 嗯， 就不吐了。 对，它会抑制呕吐， 但还晕是吗？ 它可能会有这种，有可能会有这种头对头晕的这种， 哎呀，好难受， 就是晕 吃完了药晕， 但是 吐 不 出 来。 对，因为它是口服的止吐药，而不是那个治眩晕的这种。 所以并没有治眩晕的晕车药，只是止吐。 它有止吐的作用，但是小狗就是它可能没有明显的这种神经方面眩晕的表现。 哦， 对， 哦，哎，我小时候就是在我自己身上用过一招。因为我小时候晕车晕得非常厉害，连坐绿皮火车都晕， 哦， 然后他们就告诉了我一个，说是你们中医界给的方子， 嗯， 就是拿一个胶布把肚脐眼贴住， 啊，这可能是那个祖传秘方， 这个招好不好使？给自己的小狗也贴上， 但是狗 有没有一定道理？你分析分析。 但是狗的肚脐本身就是长着的， 哦。 它跟人的这个构造是不一样的，您家有狗应该也见过呀。 哎，他嘲笑我。你这样对吗？那有没有你那么多穴位呢？有没有穴位可以给他按一按？ 可以按一按，按一按中脘呀，足三里啊，都可以按。 都在哪儿？ 中脘的话，就是在就是小狗的肚脐和它的剑状软骨连线的中点， 剑状 就基本上在上腹部的那一块。 哦， 嗯，然后足三里的话就跟人位置一样，是在小腿，然后从这个膝盖往下大，如果要是大概定位的话啊，就是整个小腿的上四分之一的那个位置。 嗯， 啊，因为本身狗狗的腿也比较细啊，就揉那一块就可以了。 好，揉这两个地儿就能治晕车。 啊，它会有一定的作用，对，效果挺明显的。 哦，好的， 对，其实这个穴位要是用好，真是真是特别管用。因为前两天我一朋友，然后就是抽筋儿，你知道吗？就脚抽筋儿，冷的可能是我也不知道啊。然后我就给他就是按了一下太冲穴，然后就两秒钟就没有抽筋儿了。 脚抽筋儿按太冲穴又在哪儿？ 是在人的话是在一二指之间的这个掌骨连线的中点， 按脚是吗？ 对，但是小狗的话就是在二三指，因为小狗它 这么冷的天，你就把你的朋友的鞋脱了，然后给他按脚。 当然是在室内了，谢谢。 好啊，一会儿我们再来说说中医都能治什么病。我估计呢，如果大家自己身体不舒服的话，也可以来问一问啊。今天李大夫可能一块儿都能跟您建议一下啊，治一治。好嘞，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意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再追，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看来现在路面上的情况还不错，因为我们堵在路上的这位嘉宾已经 来了。 好，来，我们再次欢迎一下。 好，我们的侯大夫。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美联综合动物医院的侯文博。 好，开了多长时间？今天 1小时40分钟。 各位借鉴一下啊， 祝大家新年快乐。 对对。过了今天就不会特别堵了啊，这个放心啊。本节目的奖品呢，稍微安慰一下大家伙儿啊，潘家园礼物提供的价值500元的纯手绘青花瓷茶杯一份，潘家园26周年答谢会蟠桃会将于本月这个31号结束了啊，线上线下同享9.9元的限时购，赶紧吧！详询电话86395714，86395714。 还有一份奖品啊，本节目奖品由美联综合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均可使用。 对，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上您的真实姓名，加上真实的手机号码，加上我要茶杯或者是我要疫苗，我们选取几位非常幸运的朋友送给您这份礼物啊。来，咱们接着聊，当然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爱猫鼠妈说了，说大夫呀，我们家7只猫，有4只猫说是感冒了啊，一直流鼻涕，然后也不爱吃东西，请问怎么能缓解一下呢？ 就是先看看这个猫猫是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是这种感冒，还是病毒性造成的。因为猫有一种病毒病叫疱疹病毒，然后它的临床表现呢就是跟感冒类似啊，打喷嚏、流鼻涕，严重的话还会流眼泪。如果是这个问题，咱们就要按照病毒病去治，如果是单纯的当成一个感冒，就上呼吸道感染去治消炎是没有什么作用的。 哦，那怎么辨别呢？ 就是可以去医院查呀，这是可以查的呀，就是做检查就可以了。 哦， 对啊，先看什么问题，然后当然了，不管是普通的感冒还是病毒性的感冒，就包括保暖呀、提高抵抗力啊，这些都是有必要的。 哦，要不要给他们隔离一下？ 对啊，因为现在不知道什么疾病，就有呼吸道症状的，最好是要隔离一下。 那在家里如何隔离呢？ 要分屋子，因为它是飞沫传播，只关笼子是没有用的。 哦，你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治疗手段给他一下呢？ 我们中医是有就是对症的一些中药的，但是是需要主人能够喂得进去。一般小狗喂中药是比较好喂的，有些自己也能喝，但是有些猫猫的话就是不太好去喂中药。 那你们怎么喂？ 我们一般就是直接塞嘴里喂，就是把口腔给它 就是硬上。 类似吧，但是这个操作肯定不会使动物感到痛苦，因为很快就给它放在它的舌根，然后打口水它就咽了。但是因为主人在家，一个可能是心疼，再一个可能是不敢，然后如果要就是做就是动作比较慢啊之类的，甚至有可能会咬伤自己。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建议这个操作了。 哦，侯大夫在喂药方面有没有什么要提醒大家的？ 如果喂不了可以来医院哦。不要伤着自己。 你有没有被一开始刚工作的时候喂药的时候经常被咬到？ 喂药倒没有，但是有放松警惕的时候，就是我咬的最狠的一次就是一个 被咬 的。 对，咬最狠的一次直接那个动物就送到了转诊。 被咬最狠的一次就是一个猫做麻醉，然后当时因为它口腔里边有大量的粘液嘛，然后我要把它嘴打开，然后去清理这个喉头的这个粘液，然后那个猫一下就喝嘴了。然后直接 他不是麻醉了吗？已经 就是快醒的时候 哦， 准备在拔管嘛，准备在拔球插管的时候，我去清理粘液的时候，他一下就下颌就合上了，然后我的大拇哥就穿了，对，就穿了。而且动物咬伤不是像咱们就是平时的锐性伤那么容易愈合，它是胀着疼，然后反正折腾了很长时间慢慢好的。 你就可以休假了，是不是？因为穿了这一 得上班， 这都不能休假， 还好吧？ 啊，这都还好啊？ 对对对。 真的，你看他们的工作环境也是蛮， 就是树为榜样了。 是吗？ 就得坐着竖着大拇哥， 而且 这就是被咬的， 而且 谁都还行。 他们那儿吧，我还发现就是大家一般谁要是被咬了以后，大家都像咱们会表示出关爱，就是哎，你别干了，是吧？ 是 那个这活我来吧， 是 你都被咬了。他们那是这样的， 嫌弃是吗？ 哎、反正你都被咬了，那个狗也你喂吧，疫苗一起打嘛。我就见过一次，是不是这样，侯大夫？那时候你要经历了很多， 我们自己就主动上了，下一个我来吧。还好还好，其实喂药来说还是要标准的一个操作。其实对于动物主人来说，他们喂药最大的误区就是，就你越反抗我越兴奋，这个动物是这样的。就是你越折腾它，你越去掰嘴，你越下不去手，越去瞄它，其实对于它的来说，它的应激和刺激反而更越大。 对， 所以说稳准狠，一下进去其实就好了。你像我们喂药来说，其实一次喂药可能几秒钟就结束了，但有的主人可能折腾十多分钟，就是人也累了，狗也累了，猫也累了，然后就猫也烦了，然后猫把你挠了，然后把你咬了，其实是这样的。 哦， 是这样。 要塞得很深吗？明明自己在家喂 没有，从来没有。 我喂过， 其实也不算很深，但是大概就是舌根的位置吧，进去。然后 我也那个每次看你们喂，我都觉得这是一个看起来还挺简单的过程。 对对， 塞进去，然后他们捂着嘴，然后往上一扬脖， 对对对， 然后就下去了。 对，淘宝有很多就类似于这样的，就是喂药神器什么的，没有自己，我就是感觉没有自己的手好使。 我每次伸进去以后，然后我也是这么捂住他的嘴， 对， 让他 捂鼻子， 然后那个往上一扬， 对， 他过了几秒又吐出来。 对，不是，那你需要捂他鼻子。 鼻子 不让他喘气儿， 然后他就得咽， 就是咱们也可以理解，就是当你在就是喘不过气儿的时候，你会不自主的会咽吐沫，然后他就会去咽。 哦，真的 是，对，是这样的，是 哦，对对对，有道理。 对，所以说你好多人就缺这一步，捂住鼻子，然后可能两到三秒，你呼噜一下嗓子，咕咚就下去了。 哦，哎呀，真是一语点醒梦中。 哎，我就觉得胃药特别复杂。我怕我掌握不好，然后把它弄疼啊，或者弄它不舒服，所以我有的时候会买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小病啊，还好我们家的狗子没什么大病，也没，所以不到吃那种级别的药的时候，就是比如说买一些类似的带味儿的，它自己就会吃的那种药。但也有一个问题，我在网上也看了好多，都说 上瘾，是不是？到点儿就想吃这个药， 不是，就说它药效不好 哦。 就比如说啊，最简单的，就比如说拿那个体内驱虫，有的体内驱虫它就是跟药丸一样，药粒儿一样，有的体内驱虫呢就是跟牛肉粒儿一样，哎，你一闻起还真是牛肉味儿的。然后他们就说这种体内驱虫的药效没有那种药丸的药效好，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其实药效不能从这个口味上来说，但是它针对作用到的寄生虫的种类可能是不一样的，但不能说它作用的种类不一样，这个药就不好。 哦， 对，而且现在网上会有卖那种就是喂药，就是那种喂药的那种像零食似的，它长得就是跟个空心那种油面， 对， 知道吗？蒸的那个油面， 哦，对， 对， 叫油面窝。 哎哎，好嘞，然后就是把那药，然后塞到那里面，然后一般狗狗都能吃。 哦， 对， 就跟咱们买空胶囊一样，是不是这个意思？ 不，它是一个能够包着胶囊的一个大一圈的东西， 哦， 但是它是有那种肉味儿的。 哦， 啊，但是主要还是淀粉。 好吧啊，也普及了一下这药应该怎么喂。再看一下落叶说了，说这个大夫好啊，我家狗子刚刚满一岁，想问一下他现在需要打什么样的预防针呢？还有呢，刚满一岁就100多斤了啊，出去遛弯的时候还用给他穿什么衣服吗？100多斤的一个大狗， 来，侯大夫。 首先说疫苗吧。对于疫苗来说，选择什么品牌，选择什么种类，完全取决于它的首免。 哦， 就是他一岁之前，一岁到刚出生45天左右吧，然后到3个月打那国内3针，打的是什么品牌，这次就可以匹配相对应的品牌。 这还有关系吗？ 有关系，最好是一个品牌，因为从过敏率还有这个适应程度来说，还是相对来说好一些。但是如果说你之前打的可能是4联或者5联，但是你想升级到6联或8联，可能你这次升级的话，你需要打2次，每隔21天一次去接种，就是让重新做一个免疫的一个程序，去接种它多那2种病，就是咱们所说的孤端螺旋体，一个人畜共患病，在北方相对少，但是南方很多，但是北方最近也有爆发的趋势，这么一个疾病，人畜共患挺可怕的，这么一个病，从主要它是从尿液或者是用体液去传播的，所以很难免咱们会碰到，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去加免这个6联或者8联。 然后呢，100多斤的狗来说，我想到的体重可能也就是阿拉斯加呀，或者是藏獒啊，或者是类似于这样的品种的狗来说，应该不需要去穿什么。但是一定要注意骨关节的预防，这样来咱们说说李大夫你的擅长的点。 哦，可以烤灯是不是？ 对， 骨关节的话，如果自己在家进行一个康复的话，就是可以烤一些 TDP 或者远红外的灯，这个一般淘宝或者京东都有卖的。那个消音，然后不打广告。对，然后这个也很便宜，几百块钱，这个可以主人自己做。但是如果要是他已经有很严重的问题，比如说他已经有走路的问题，比如说扭屁股呀，或者走路会三条腿蹦，然后甚至是一条腿不敢沾地，甚至是有这种膝关节的弹响，就跟人类似的这种问题，然后就需要来医院了。咱们针灸啊，四肌雷射呀，都是可以的。对， 尤其这么大体重的狗来说，它关节病以及关节退化的程度以及速率比其他狗那都是成几何倍数的这么增加的。可能小型犬来说10岁到10多岁出现这个问题，但是对于100多斤的这种大型犬来说，它很可能4岁到5岁左右就已经出现了这个关节的退行性的问题，甚至说它结构出现问题了，它可能就会更快，甚至1-2岁就会发病。所以说一定要去做体检，然后再有一个就要去控制体重，不要觉得胖乎乎很好玩，其实对它的这些四肢骨的这个应力来说并没有那么的好处。 那烤灯的话就是从现在就可以开始烤是吗？ 每天烤。 烤灯的话是要看它的这个皮肤情况和它的舌色情况，如果它身体里没有明显的湿热的表现，也就是它的舌色是正常的粉嫩粉嫩的，没有说有潮红色啊，没有严重的这个皮肤上的肿瘤之类的这些情况啊，包括没有明显的皮肤湿疹，没有这些情况都是可以烤灯的。 哦， 那一天得烤几次？ 一般1到2次就行，1次10分钟，因为时间再长小狗也待不住，因为它是热的，而且要烤的话要距离这个就是一般咱们家用的那些，因为它热量特别大，所以要注意它这个距离太近了容易低温烫伤。 这个灯是我们人也可以自己烤一下？ 对，是可以，就是人用的灯，就是自己在家备的，一般都是人用，因为动物专用的东西可能第一是自己买不到，第二是价格会非常高。 烤哪儿呢？ 哪儿不舒服？ 对，膝关节嘛，刚才不是在聊膝关节吗？ 膝关节在哪儿？ 膝关节、肘关节、髋关节都 可以，就是它的向后拐的那个地儿， 就是你 向后拐的前面的那个地儿， 向前拐。 哦，烤那儿就可以了。 你也想烤一烤？ 好， 听起来 我们家小不用烤。 我前两天，这不是这两天都冻冰了吗？好多地儿，我看见好多朋友都带着自己家的狗上那个冰上玩儿。然后就有人制止他们了，一是说那个不安全啊，确实咱们这边的气温还是低，容易冻不住，还有一个他们就说总让狗在这种它站不稳的地方就是走，会不会对他们的关节有影响？ 对于大型犬来说，可能十字韧带的压力可能会相对大一些，尤其是前十字韧带，很可能会急停急跑急转弯的时候十字韧带会断掉以后我就很麻烦了。对， 所以在冰上还是有风险，但我后来又想，因为咱家里好多时候吧，有的人家里就铺那种什么瓷砖啊什么的，它其实对狗来说也挺滑的，我感觉它走在那个上头那个感觉，跟走在冰上的真的差别不大。 所以说我们要建议有一些关节不好的动物家里的地板，如果是地砖的话，可能要换一些辅料，可能要换一些摩擦系数稍微大一些的这些东西， 就可以垫东西，比如说就是铺一层类似于那种宝宝学走路上那种拼接的那种小垫儿，或者是给狗狗穿袜子。这两个都是我临床上遇到比较多建议的。 穿袜子？ 对，有狗狗那种袜子，它是下面会带那种防滑的 小点儿。 对对对， 像那瑜伽袜。 对，但这种袜子是比较厚的。然后现在有一个就是类似于像气球一样的，可以在网上搜到，那叫狗狗脚套，然后那个话是比较薄，然后那个话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我插一句嘴，如果家里养的是斗牛或拉布拉多这种垃圾桶性格的狗来说，这种垫子要慎用啊， 会把它吃掉。 对对对，肠道异物这两种狗是绝对高发的，就是然后他们会啃，他们会吃，而且这两种东西来说很常见在他们的肠子里。 来，咱们再来看一个问题，这儿有一位朋友说，请问一下大夫，我家狗狗的后背上长了一个肉包，现在直径已经有指甲盖那么大了，颜色发深，请问这个该怎么处理呢？ 说只能手术吗？大概流程是多少？费用又是多少？我觉得这是不是得看了以后才能估计费用？ 费用咱们先不提，主要先是一个鉴别诊断的一个程序，首先需要带到医院，然后通过大夫的触诊以及问诊去确定它的发展时间、发展速度，然后再有一个之前有没有一些外伤，或者说打过疫苗或者打过针这样方面来说。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然后再有一个就是可能做一个细胞学的检查，就是实验室检查，需要做一拿一个小针进去抽吸一下，取一些组织，然后咱们显微镜底下去看，对他来说做一个大概的一个分类，包括良性恶性，然后什么类型的，然后这个来说大夫有些肿瘤是可以做的，有些肿瘤是没必要去做的，比如说一些常见的皮肤上的肿瘤，可能2到4个月它自己会吸收，不是吸收，自己会消退的，就可以没必要去做。所以说选择专业的医院以及专业的大夫去做一个检查，其实就 OK 了。手术不一定需要去做。 哦，好的啊，我们再来看这个哈，大伟说，我家的狗狗现在泰迪1岁了，到冬天的时候啊，就老喘，夏天的时候还好，这是怎么回事？哎，一涵大夫，你说说喘的问题。 就是泰迪如果1岁的话，一般除非说有先天的心脏问题啊，1岁的话如果有心脏问题或者心肺问题的概率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要是您发现它这个跟就是夏天不太一样，要看一下，第一是家里的暖气就是太热了，因为咱们现在就是冬天的时候有时候室内温度可能甚至比春秋天还要高，看是不是温度的问题，或者是干燥饮水量不够这种问题。然后第二个原因就是最好排查一下心肺。排查心肺的话，狗狗排查跟人是一样的，第一步就是拍个片子，很简单，看一下心脏的轮廓呀，然后肺的这支气管啊这些情况啊就行了。 好，因为这么小的狗还是泰迪这种品种啊， 喘， 因为泰迪 的 多发的一个遗传病就是心脏病，但是一般1岁就得这个概率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咱们要是想就是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最好还是看一看。 明白，他说就是冬天的时候会喘的比较多一些。 对，那就要看一看是由于太冷了，还是家里太热了、太干燥了引起的，还是 冷的心脏都受不了了。 对，有可能太闷了。 好，落叶刚刚说他们家是100多斤的那个狗狗给我们发来了一个小视频啊，我1岁多，他说是一个大个儿的拉布拉多，但是一点也不胖。说句实话，我就看他这个头啊， 超大， 超大， 真的是有点大。 我真的超大，就是骨架特别大，但是身材很匀称。身材很匀称， 很强壮， 而且走起路来，他的这个后边的屁股的摆动幅度也不是特别大。感觉这个骨架还不错啊，但是呢可以稍微预防预防，因为毕竟骨架忒大了啊，您可以弄个那灯没事自己家烤一烤， 体重有点大。 对对，哎，说到这个就是胖的问题，因为最近啊， 你为什么要看人家侯大夫说他胖的问题怎么了？ 我是条件反射。 狗狗怎么算胖呢？有人说摸它的那个肋骨，如果每个肋骨肋条会比较清晰，这个属于比较合适。然后如果摸起来的话，先摸到肉，而且肉比较厚，这说明就是有点胖了。当然如果你明显能从体态上看出来胖，那是绝对已经超重了。是这么去分辨吗？ 从专业上来说，有一个国际相对认可的一个肥胖的一个评估的一个表，或者一个度吧，其实就是从背侧，就是从它的后背正上方往下去投射去看，如果看不到肋弓，看不到 腰，是吗？ 可以这么理解吧，那可能就相对肥胖了。但是如果能看到腰窝，然后可能就相对标准。但是如果能看到一根一根肋骨的话，可能就是相对消瘦。这也是相对的。因为有些狗来说，就是不能说，虽然说网上能查到很多体重、很多品种的标准体重，但是也是因狗而异，也是因个体差异有变化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方法来说，相对来说可能相对可能随便性更大一些。 明白， 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狗狗的体重增长问题啊，因为最近我们家那个大狗，就是年龄比较大的那只狗，体重增长的我觉得稍微有点猛，因为它用了大概不到3个月的时间长了1斤多，将近快2斤了。因为是他儿子到来了之后，他们开始有了抢食的这个环节，所以他就觉得吃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儿，而且抢的那个过程也很有意思，他就开始吃的特别厉害，结果就胖了。有人就提醒我说，你这个长的速度稍微有点快了啊，稍微控制一下它。我不知道 怎么增长算快？如果增长的快的话，是对狗狗影响很大吗？ 对，这如果增长很快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不仅从骨关节、心肺，还有整个的这个脏器的这个习惯上来说，它都是一个负担的一个增加。如果说短时间内增加了很多体重，或者明显肉眼可见的这个胖来说，是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咱们怎么去控制体重呢？其实跟人很像，就是低饱腹的高饱腹感、低能量的这些食物的摄入，咱们不能不人道不让他去吃。甚至我也见过拉布拉多一天就吃一把狗粮，还是长到100多斤的，我也见过。所以说，不能剥夺他们其实乐趣很少嘛，他们其实除了你的陪伴以外，其实也就是吃相对好的一个 就是狗狗也有那种喝凉水都长肉的， 有、 哦、 就必须不提，不一直在黑一个品种叫拉布拉多，就是我觉得那个狗太有意思了，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直胖， 控制不住的胖，然后所以说咱们可以去吃一些减肥狗粮，或者说人为的有医生的指导下可以添加一些纤维素。纤维素的目的是什么？其实一是说让它大便可能会好一些，再有一个就是让它吃完了不饿，高饱腹感嘛，它的可能会饱一些，它没有那些饥饿感，可能会舒服一些，这些都是咱们可以去添加的一些东西。 一涵大夫有没有那种可以减肥的穴位？ 就是狗狗减肥的话，用针灸的效果没有让它管住嘴、迈开腿的效果好。 满大街都是针灸减肥 啊！但是您说那是人，要是狗狗的话，因为针灸完之后，首先它可能针灸完会更累，因为针灸完一般都会比较疲惫，对。然后疲惫之后，它可能就更想吃了。然后一般主人就哎呀，你那个都从医院回来了，奖励一下吧，可能就会吃的更多。但是也有会找我过来做针灸减肥的狗狗，是有穴位的。但是比如说啊，就是现在狗狗在我们医院也是有跑步机啊、水疗机啊这些的，然后配合自己在家里的一个饮食管理。饮食管理的话是有那种，就是那种，就是那种形状长得特别奇怪那种饭盆，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就是它可以让吃饭的速度减慢，让它去寻找的。 咱们就2019年再说吧。啊，关于减肥这个话题，2019年做一只快乐的狗狗，好吧？先进广告。 本时段由人保直修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为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我的萌猪放肆玩，一起嗨翻天！即日起至2019年3月31日，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 APP 领养萌猪，人人有福袋，每周 PK 有惊喜，升级抽金条，详询95559或各营业网点。 凛冬已至，西半球的橡树林依旧郁郁葱葱，因为温度和湿度更适合橡木生长，所以更高品质的白橡木就产自这里。它们密度紧实，花纹美丽。 橡木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做成家具。摆到您的家里，连同建材施工电器灯具窗帘只要999一平米，想要这样的家就打400-606-8866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方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的信息详询店内。 亲爱的，给爸的礼物准备好了吗？ 你看 哟，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对，爸属猪的当然得送猪年生肖酒。 厉害啊，平顶的小金猪金光闪闪，真漂亮。 还有更厉害的呢，还送了一提拉菲集团红酒礼盒呢，咱妈的礼物也有了。 这么漂亮的酒哪儿买的？ 打400-890-9899订的。 400-890-9899订五粮液股份公司猪年生肖酒。 小心郭冬临元旦陪您逛金店啦！1月1日，安外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郭冬临现场抽金钞送惊喜，购买2019更享投资金条零工费，更多优惠等着您，不见不散。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

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直播。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夏明。 大家好，我是孙涛。 哎，这个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要聊一聊大家非常关心和以及需要的事儿了。 嗯，装修， 对， 分期装修。 哎，是不是有点下午节目的感觉？ 对，有点穿越到你下午那个装修节目的感觉。 是我特别关注，因为在念这个口播的时候，因为我在咱们节目应该读这个口播读了好长时间了。 对， 我就知道他贷款的额度最高能贷到100万。 哦， 就是如果你们家是一个不算特别大的别墅的话，基本上可以拿下来。 100万对于你那个豪宅，是不是稍微还是差一点在装修款方面？ 嗯，我那个为零，就买点软装的就可以了啊。关键。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适合所有的人，就是比如说您的可能我装修款项没有那么多，应该也没问题。 对， 比如说我差个10万-15万。 对， 一般现在装修的话可能10万-15万一个80平米的房子应该能装下来， 非常实用的。 对对对对对， 一个款项。 但是呢手头比较紧。 对，因为好多人啊现在比如就像我这样的 哦， 普通的工薪阶层可能买一个房子呢就已经把自己的所有积蓄啊都放进去了， 哎， 对吧？然后你买完这个房子以后，你又想住，好多人就只能凑合了。 对， 就是那个现在是什么样？尤其比如说买了二手房，那其实好多东西都应该换一下。 是的， 觉得没有钱，那怎么办？那就凑合先住着吧。 嗯， 攒个1年2年，有了钱然后再装修。但你都住进去了， 但是 再装吧， 是啊， 就非常难受。 是 啊。嗯，有了这个款项以后呢，就可以帮你解了一个燃眉之急。 是的，是的，是的， 嗯，省了很多钱。其实， 咱好好的、细致的了解一下咱们建行出的这个装修的贷款。 嗯， 究竟是怎么回事？来，我们请来了三位嘉宾。首先，我们请到的是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通州分行信用卡部的副经理，李龙军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 哎。您好，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信用卡部分期管理科的产品经理薛成杰。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哎，欢迎成杰。还有呢，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金朝装饰的副总封海勇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金朝装饰太熟了， 嗯， 现在您去所有的几乎小区里边啊，只要看见装修的 哦、 正在装的，因为咱们现在很多装饰公司都非常正规， 对， 会把玻璃都先贴上， 贴上、 贴上之后呢，上面可以看到 装修公司的名字。嗯， 我估计您看十家里边至少有那么2-3家都是金朝的 哦， 对， 市场覆盖率非常大。 是的，其他牌子咱就不说了、因为金朝的老总来了，咱就不说别的了。反正我觉得市场占有率非常非常大、一会儿咱们再聊聊咱们金朝跟建行是怎么的一个合作，有没有一些实惠我们能够得到啊？一会儿也听封总来介绍一下咱们的金朝。 嗯， 而且我听说金朝有一个好消息，是2019年马上有一个特大的一个，类似于像展厅。还是咱们的 对吧？形象店可能要出来了。 对， 一会儿听您好好介绍一下啊。 嗯， 咱们先请两位中国建行的朋友跟我们说一说，这个咱们这装修分期怎么申请？申请的这门槛要求高吗？ 嗯， 是不是像我和涛涛这样的，我们都能去试着申请一下呢？ 对， 这个咱们这个装修分期业务呢，应该说就是非常受众面还是非常广的，只要是这个客户因为这个家庭的住宅。包括自己的或者自己直系亲属的住宅有这种装修需求，然后呢向咱们建行呢申请一个信用卡的这么一项专项分期的额度，用于这个家装修也好或者购买家居家电都可以，然后呢通过咱们建行审批同意后并核实了用途的真实性之后， 嗯， 进行放款，然后呢完成这种分期交易，由客户呢每期按期还款，然后呢每一期呢再按照约定的支付一定的手续费就可以 了。明白了、就是您要去申请的话，首先您的资质是得可以才行。 资质的话其实我们分期这项产品的门槛很低， 门槛 低就是在北京地区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即在北京地区生活1年以上。 嗯， 然后第二个房产这一块啊，房产这一块不局限于咱们北京地区的房产，比如周边的京津冀的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对， 在老家有房子也可以抵押， 对，平房也都可以，没问题。 哦， 这都可以。 嗯， 那您说那个稳定的收入，是不是我得 有一个公司，就是人家每个月定期给我开就雇佣关系，但是有好多朋友不知道，自由职业者，但是人家其实每个月也 有 进项，有 收入，对， 有收入就行。 只要是在北京地区有这种收入的，比如上个社保啊，或者是公积金啊，或者是您是私营业主的话，提供您的流水啊，包括这些两年以上都可以，没问题。 哦、那基本就是谁都可以。哦 对 对 对吧？ 但是您要提供一个，比如说我要装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是吗？ 不是， 不是证明，它是就是您是真实的装修。就比如说我们放款的话呢，是根据它的装修进度来进行放款的。就比如您到贴瓷砖啊、或者改水改电的时候，我们会进行放款。 明白了 啊、 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去找金钊装饰啊、然后装修啊、我先进入到这个环节的时候，我们一定得先签一个合同， 对 吧？ 对， 我签一个合同，然后我首先我要付，比如说付个50%、60%或者是80%等等等等。我付签完这个合同之后，我就可以到建行去申请这笔贷款了。 对, 对, 对， 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 拿着这合同去就行了。 对， 然后钱人家就直接给你的装修公司了，就不过你这儿了，是不是？ 对对对， 哦， 你、 看，哦，这就是，啊，省事儿了， 对呀、 等于建行帮我先把这钱掏了， 不用再掏一部分，就是你不用再过一下手 了，不用交定金了，对， 明白了，来吧，那说说我需要负担的部分，第一，手续费是多少啊？ 咱们金钊的话是12期之内呢，是咱们是贴息的，金钊是零息零手续费， 就是一年之内， 对， 是零息零手续费的， 对对对，咱们最长能申请60期。之后的话呢，就是咱们金钊申请的是0.31%每一期的手续费，0.31% 也还好哎， 对，非常低， 对对对， 12期，谁们家一年还装不完吗？ 不是装得完，但是你还、 还款， 对，如果你要是12期的话，就是零息了， 对对对， 对你不用多掏任何的钱。当然，如果比如说我要缓个3年，我这房子可能装的要大一点，然后我也不希望把钱直接都扔在这里边，我就可以申请3年，剩下的2年我按0.31%走。就是0.31%走、 对对对， 对吧？ 0.31% 哦，明白。那如果比如说我要申请的最长时间是您刚刚说到的 60期， 五年的时间、 啊。 哦，好的好的。 那五年就后面都是0.31%，还是要 每期都是0.31%？ 0.31%， 对， 那很低了。 对 对, 对， 是不是？你在那个手机上随便搜一个一般一点的理财产品，都能跑过它这个。 对 对吧？ 那倒是，那倒是、 哦， 那个还有一个问题，装修，比如说我找了金钊装饰来进行装修了，硬装的部分。那如果买家具的部分呢？我应该怎么去申请这部分的一些贷款呢？ 是这样啊，我们那个建设银行的装修分期我分成2种模式，一种是直客式的，一种是剑客式的。刚才咱们提到的把这个钱打到金钊的账户上面，这是剑客式的，还有一种是直客式的，就是建设银行把这个钱直接放给了客户。然后客户然后拿着这张卡去消费去，他比如可以去咱们的金钊去消费去、也可以去一些家具卖场啊、家用电器啊，都可以去消费，没有任何问题。 明白了、就是说其实客户是可以选择的， 对， 我可以选择您直接打给我的装修公司就好了、我就也不顾这不管这笔钱了、还有的就是打给我，先打给您的客户， 我去选， 让客户去选去就 OK 了，是吗？ 这样范围比较广。 明白了，明白了。来吧，接下来呢，这个涛涛啊，在应该是昨天的时候、到了这个现场去采访了几位工作人员，是吧、他们说了很多很多的干货，我们先来看一看啊。首先，第一位朋友跟我们介绍了一下，在金钊装饰办理装修的话，可以享受哪些优惠呢？ 优惠呢，大致有3项啊。第一个是一年免息，799套餐、999套餐。整装套餐可享受一年零息零手续费。第二，手续费比较低，轻工及其他套餐可享受每月0.31%的超低费率。第三，现场办理，客户符合条件后直接可以在金钊的店面办理。 明白了，最后一条我听懂了。客户如果符合办理条件的话，就是您的资质全部审核完毕了、刚刚说的其实门槛相对比较低，您就可以直接在金钊的店里边办了。但是其他两个我得稍微问一下冯总啊，比如说799、999整装套餐可以享受一年零息零手续费，是说我只能选择这两种套餐才可以选择12期的这个零手续费，是这样吗？ 是这样的，因为799是999其实是一个产品，一个是新房，一个是老房。然后整装套餐呢，是指涵盖家具的套餐。这是我们近3年了以来呢主推的一款套餐。那么我们比如说传统的这种轻工辅料的装修，还有我们有一个398起步的这个装修，其实它呢我们的利润点是非常低的。所以说为了推出我们新品， 所以我们只有这个799999和整装套餐，然后享受这个一年之内零息零手续费。 明白了，嗯，我理解799装的是一手新房， 对对， 999是含到了老房的改造， 对对对， 是吧？ 对， 哦，都是一平米是吗？ 对， 一平米，对， 一平米的价格， 对，是一平米， 这已经很低了， 所有都在里边了。 对，而且它还含家具呢， 啊， 是不是？ 不，这是两个，就是799和999是属于硬装。整装套餐是含家具的， 哦， 对， 明白了，明白了， 不太一样。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比如说说一说咱们的其实799跟999都差不多哈。 对， 它包含到 哪些项目？ 水电改造， 水电改造都含了。就是我们799是指新房，为什么它是便宜200块钱呢？因为它没有拆除。 对， 水电改造呢，相对改的少一点。 嗯， 啊，然后呢，这块呢，我们就按799一个平米乘以建筑面积。然后999这块呢是老房改造，老房改造几乎的水电改造呢比较大，动静比较大， 对， 所以我们是999一平米乘以建筑面积。 嗯， 整装套餐呢是在这两个产品的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囊括了一些家具，不同风格的、不同品位的，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包括家具、窗帘、灯具， 嗯， 全部可以提包入住的这一个产品，叫整装产品啊。这个呢，我们有很大的一个展厅，在我们的东五环红星麦隆，我们有4000多平米的一个展厅， 嚯， 啊，所以现在呢，消费者选择整装的也特别多。 现在里边有几个样板间？ 我们一共是24套样板间，不同风格的，对， 嚯， 对， 也就是说，如果我选择整装的话，其实就从这24套样板间里边任意选择就 OK 了。 没错，没错， 哦，就必须24选1，我自己设计， 根据您的消费品位，包括一些不同的风格， 你可以混着来。 可以， 应该是可以 混在一起吗？ 你要说如果混的话也是可以的。 对，我厨房要欧式的， 哦， 客厅要简装的，卧室要中式的，没问题， 都可以。 对， 没问题。 这里边只是就类似于像其他的有 给你24个模板， 对， 您可以任意挑、任意组合、 任意的穿插都可以。 哎，对。 但是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我和明明两人其实房子是一模一样，但是我们两个的生活习惯不一样，所以他那个水啊、电呀、啊，好多那个布局可能就差挺多。这一差呢，可能明明可能改3天改完了，我那可能动静比较大，得改的东西特别多。那还是在这个套餐里，那我这个钱明明就多花了呀。 我们是有一定点位控制的啊。我们大概是水路是12个点位，然后呢，这个一般的这个两居室，我们是32个电路点位。所以说您按照这个点位来说是足够用的。 嗯， 如果您多一个，我们加这个200块钱一个，连走线、开槽，再加上开关面板，啊，所有的都算了，是200块钱一个点位。 哦， 啊，但是在套餐之内的几乎我们的客户都够用。 嗯， 35个。 嗯， 32，电路是32。 哦， 对， 32是12。就因为我不太懂啊，这一个点位就是我们家里的一个那个小的电开关 面板。开关，对。 哦，那就算一个点位。 对对 对。 那基本都够了吧？我刚才使劲想，我们家好像也没有那么多。 除非你们家就是房子比较大， 除非我们家开网吧，是不是？可 不是，他比如说有的，比如说我卫生间要放电视，然后呢，我的所有的房间都要双控。 哦， 啊，这样的话，比如所有的房间都要网线。这样的话就是会多一点，个别情况也会有， 但基本是够用的， 对 吧？ 对 对 对，应该是没问题，应该是没问题，因为这里边应该最多的就是客厅， 哦， 它可能用到的点位会， 我们这个是分每个，比如说卧室几个，客厅几个，比如说我卧室用不了10个，那我多出来那2个我可以 放 在卧室，这个是可以的， 是会有设计师给我设计是吗？ 对，我们是前期会有详尽的一个水电布置图， 包括像设计费用的话也是涵盖在咱们这个套餐费用里边的。 这个价格是没有含设计费的，但是我们做这款产品的话，我们设计基础设计费呢一般是按套来算，不按平米计算啊。我们现在整个我们金朝集团的平均设计费的收取呢是2400块钱，我今天刚查的系统， 就是一套2400， 对，就是 一套多大平米都算一套， 都算一套，对，平均。我说，因为我们一年大概6000家，啊，6000家，我们平均拉下来之后是2000多一点， 平均是差不多这样， 对， 好， 那还不贵吧，明明？ 就是你看怎么说了，设计师费用有的一平米可能便宜的一平米啊，一般设计师都是按平米收费嘛，一平米便宜点的50、100的， 对， 算比较便宜的，高端的一点的那就有的都没价。 你就根本就找约不着人家。 哦， 有价的呢，比如说像1000左右的，就属于非常不错的设计师了。 哦， 这就还属于是我排一单子，我排到什么时候？哦，不好意思，您可能得到2020年了。 哎， 我的单子基本上排在那儿了，因为设计师去照顾一个房子是非常非常，时间跨度很长的。 哦， 他不是说我给你出完设计图我就不管了。 哦， 他整个工期内他都要到工地去看他的施工效果是如何的， 和他想象的一不一样。 对对对，就是有的效果图做的倍儿好，但是实际出来的反而不好，那就没人了，就砸牌子了。 哦， 所以他们设计师一年其实能接的这些客户也是有限的，因为他跑不了那么多的工地。 哦， 对对对，所以设计费这个不免其实我觉得特别好，这样反而能够体现咱们的一些专业性在里边啊。很好啊。还有第二个，轻工以及其他套餐可以享受每个月0.31%的超低费率。这个是和其他的一些又不太一样了，是吗？ 对 对 就比如说辅料的什么，它又按照另外一个系统来算了。 因为轻工啊，我们这个产品呢，其实现在这个也是比较合适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大多数在公司消费这个轻工辅料的合同款呀比较低， 嗯， 然后呢，它消费的主材比较多，就是轻装修重装饰， 对 啊，所以说呢，能达到1:2的话，我们轻工辅料这块直接现金是7.9折的， 哦， 所以说这个折扣是非压得非常低。啊， 对对对， 所以说这个额度呢是，所以我们这块没有跟那个有要收一定的费手续费， 明白了明白了，好的好的，接下来咱们再来看看涛涛，之前的采访，在今朝的店里边，如果使用咱们建行的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的这个业务，可以享受哪些优惠呢？ 目前呢，在建行与今朝合作的基础上，咱们可以享受到以下这些优惠。首先，在订购799、999还有整装套餐的基础上，可以享受1年12期的零息零手续费活动。当然，除去这些套餐，还有轻工及其他套餐可供客户选择，并且享受每月0.31%的超低费率。若客户符合办理条件以后，还可直接在今朝店内进行现场办理，节约客户时间。 优惠呢，大致有3项啊。第一个是一年免息799。套餐、999套餐、整装套餐可享受1年零息零手续费。第二，手续费比较低，轻工及其他套餐可享受每月0.31%的超低费率。第三，现场办理，客户符合条件后，直接可以在今朝的店面办理。 嗯，特别好，重要的事情需要说3遍啊。 嗯， 又强调了一下，正好咱们有建行的工作人员在这儿，如果在今朝店内里边使用咱们建行龙卡信用卡，可以享受哪些，比如说刚刚咱们说的零息零手续费这样的一个优惠，指定的套餐799和999还有一些整装套餐是可以享受这样的优惠的，还有别的吗？比如说这个审批快不快呀？ 审批的话基本上啊，现在快的话可以达到当天审批通过，这是没有问题， 当天就可以， 对，当天就能批过， 就早晨去下午就能过， 对，下午就已经收到结果了。 哦， 这是非有的时候会非常快的。 哦，那最慢得多长时间？ 慢的话可能会第二天出结果。 哦，那也差不多， 也还好，也 隔了一个晚上。 那就是作为我们客户来讲的话，我们应该带点什么手续去呢？还是我只要带着我的身份证就 OK 了？ 基本上啊，就是首先来说，这是一个装修分期业务， 嗯， 那么肯定是基于装修这个基础之上， 对， 那么房产信息是肯定得有的， 哦， 也就是说房产证或者是契税票或者是购房发票、合同这些， 哦， 对， 嗯， 然后 有一个证明你确实买房了， 不 就行了， 一个的话基本上不行，我们基本上都是2个，因为这个东西的话，我们需要有一定的辅助去验证一下， 哦， 比如是您的房本加上您的契税票，或者是一些买那个就是没有房本的时候， 对， 一手房， 对对， 没房本的时候，那么只有一个购房合同， 对， 购房合同加上它一个全款的发票，或者是首付款发票加上它一个银行贷款的放款凭证就 OK 了。 哦， 那么收入这一块的话，基本上我们这一块是，比如您如果跟建行有资产的话，比如有理财啊，有基金啊这些，我们是认为您在我们建行是一个高 AOM 值客户， 哦， 那么这是可以审批的。还有一种就是提供这些收入代发，比如完税证明、公积金都是可以的。 嗯， 对， 哦， 然后当然了，就是本人的 身份证 原件。对，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举个例子啊，我父亲的房子，

广州，欢迎回来，吃喝玩乐大搜索继续为各位直播啊！本节目的奖品呢，要先跟各位说一下，是由美联众和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宠物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都可以使用。 我再说一遍啊，本节目奖品是由美联众和动物医院提供的价值180元的宠物进口疫苗一针，预防多种传染性疾病以及人畜共患病，让宝贝们健康过新年。全北京37家分院均可使用。 是的啊，来，我再问问涛涛有一个问题啊，最近那个微博抽奖你参加了吗？ 你说的是王校长1人1万那个抽奖吗？据说113个中奖者里边只有一个男性，这不是歧视吗？ 人家解释了，那是因为男性啊用户话少，在微博上活跃度不高，有可能是被当成机器号给过滤了。 就给我过滤了，沉默是金呀，机器不懂我。 有懂你的，建行会懂你 APP 懂你，只要你是有贷款需求的企业用户，就可以随时查看建行小微企业信贷产品信息，不用登录，只要填写企业的名称全称，勾选行业，再填写企业上年度的经营收入和近一年的企业纳税总额，马上就可以试算出贷款额度，你只要符合条件立马就能贷款，全程在线操作，几分钟搞定贷款。 你等一下，贷款这么容易，你就不怕借错人吗？ 不用操心，人家建行会懂你 APP 有先进的生物认证人脸识别技术，一刷脸就把你身份给识别了。 哦，说了这么半天，能借多少钱呀？ 最高能借信用快贷吧，最高额度300万。如果您手里边有房产资源，申请抵押快贷，最高可以达到1000万。 哦，建行会懂你，真的很懂你哟。 对，下一个你问我。 听说那个你前些阵子换了新房子，住上了吗？ 别提了，房产手续早就办完了，正等着明年6月份理财到期款装修啊。 哎呀，还等什么明年呀，直接去建行办理装修分期多合适呀。 建行装修分期利息多少？ 哎，免息期内零利息，每月0.35%的手续费率，最高100万元，最长可贷60期啊，每万元折合每天的手续费不足1.2元。 哎呦，挺划算的。手续办起来简单吗？ 简单呀，你只需要带着身份证原件，还有房产材料、工作以及收入财力证明，到北京地区400家建行的网点的任意一家，你就可以直接办理了。 哎呦，太好了，我马上就去办。联系方式有吗？ 详情请咨询中国建设银行95533客服，或者关注建行北京分行官方微信公众号。 建行装修分期，更懂装修，更懂家啊！关于这个建行装修分期，其实涛涛之前也采访了一位我们建行的工作人员。申请建行的装修分期业务装修办理的流程是和手续是什么呢？让他来详细的介绍一下。 办理的时候呢，咱们申请人只需提供他的身份证件、房产材料及收入证明材料，即可在今朝店面现场办理建行装修分期的业务申请。由建行工作人员通过 PAD 将申请材料及信息上传至系统进行后台审批，审批通过以后呢，根据客户房屋装修进度进行分期放款，资金放款至商户账户，无需客户再到店内进行刷卡，十分的方便快捷。如涉及到客户自行使用的家装资金呢，则放款至客户装修分期专用信用卡中，客户持卡至家居类型商户进行刷卡消费即可。 刚刚说了这个放款特别的快，也就是说如果比如说因为今天今朝的老总在这儿，比如说咱们在今朝装修，直接就把款子打到今朝这边了，我们只需要签合同就可以了。是不是还需要再跟建行签一个合同呢？ 这个的话我们是有一个受理的手续的。 就按这个手续办就 OK 了。 对， 好的好的。那如果是打在我的这个账户的，我们需要怎么办呢？也是在今朝那边能做，还是我到建行的网点去申请呢？ 这个在今朝或者是在400家建行网点都是可以的。 都可以做。 对， 好的好的。那大概比如说打在我卡里的放款速度有那么快吗？ 这个得根据您装修的进度，也就是说比如吧，您明天这个房屋要开头改水电了，然后我们就是上门去拍照，拍完照以后我们通过就是我们的 PAD 把这个照片实时传上去之后， 明白， 就可以给您放款了。 这么智能。 明白明白明白。 不是我说我明天要改了你们就给我钱。 这个的话这 不相信我， 这是非常严格的。对对对，我们建行是风控是非常非常严的， 相信工程 这样做得非常好。 哦，明白了，就等于我全部装完了，比如说我要买家具了， 嗯， 也是通知您，您那边的工作人员会上门。 全部装完的话，原则上是在申请我们建行的装修分期是不可以的了。 哦， 你都装完了 家具呢？ 装完了家具的话，目前还不可以。但是 哦，就是买家具是不行的。 对，但是现在呢，有一些我们合作的一些商户啊，就是仅限于那么几个，现在来说就那么几个是可以做打开这个软装的，比如曲美。对， 哦，明白了。那你可以选择曲美跟咱们合作的这些商户也可以，或者直接去金招选择那个咱们 全包 的全包的那种， 对， 对吧？ 对， 就是带家具了，我一下全都拎包入住了也可以，是吧？ 哦， 好的好的。来，刚刚呢我听冯总说，因为咱们提到了可能 老年人装修 会比较需要，因为老年人住的大多都是相对老一点的房子，然后呢他们的首先身体有了变化，生活状态也有了变化，但是房子不变，所以他们的生活其实会有一些不便啊，不方便的地方。有没有专门这样的针对老年人的这样的一些装修产品？比如说咱们建行说儿子可以去帮他办，这个钱你不用考虑了。那整个风格呢，包括他的设计理念呢？ 正好我们在这个在1月6号我们的新的这个展厅，就在南三环边上啊，有一个6000平米的展厅，然后在我们的3层有一个适老装修的体验馆啊。这个体验馆呢，就是涉及到老年人的一个是安全，然后甚至比如说以后的衰老和疾病，还有呢就是安保系统，还有呢它的使用的快捷度方便度等等，这方面我们有一个体验间，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客户可以直接到我们南三环这个位置去体验一下啊。而且这个产品呢也是绑定于799和999这个基础之上叠加的，所以也可以， 这个， 也可以做建行这个分期是没问题的。 明白了明白了，就是说我选这个比如说可能是老房给 家里老人装修 得选999， 对， 但其实我说我要适合老人住的这种样板间， 对， 就 OK 了。 对，因为他这个每个老年人的阶段不一样，所以我们比如说他加一个安保系统进来，再加一个这种辅助的一种功能性系统进来，再加一些这种比如说地面防滑呀等等，它是可以有几个包加进来。这样的话就也可以完善这个适老这个产品。 哦，没错，因为我不做那个装修，就不像明明那么了解，我觉得您可以简单的跟大家说说，我觉得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老年人在家需要哪些个装修的东西吧，可能有点概念。你像我原来我姥姥还在世的时候，我爸就给家里只要是贴着墙的地儿都安扶手，就是他觉得走起来，包括尤其厕所坐便的那个边上他就站不起来能扶一下，然后就是地下尽量不用那种特别滑的瓷砖什么的。你像我想啊，也就这两条了，那这其他的还有什么您能给提示？ 比如说我们体验间里边已经做好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卫生间厨房的门包括卧室的门，我们下边呢是不锈钢包边的，这样的话轮椅直接撞开就可以，就不用担心它碰撞。而且这个门的开度呢，除了这墙几乎能开到350度，除了这墙它可以开到 开过去了， 就是从这边开怎么开都可以。 哦， 啊，它可以开的范围非常大， 就是，不用写推拉都行。 对，而且没有台阶，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卫生间厨房是高于客厅的，我们那是没有台阶的，直接进去的。 哦， 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老房子它有一个排水层嘛， 对， 我们现在有这个专用的马桶，专业的厂家来把这个排水层直接在墙的这个位置全部搞定，这样就可以平的推进去，啊，还有一些安保系统，比如说我在卧室里边，我摁的一个系统就可以直接，比如说打到医院或者是孩子的手机上， 哦， 啊，这些安保系统包括我们一进防盗门就可以，就可以控制到卧室的一些灯啊这些 智能 的一些产品。 哦，这个999都能包？ 对，我们这个999的要加一些这种智能包、适老包等等，就是出来这个适老产品，具体的它的价格现在还没出来，我们是今年春节之前会推出来，在1月6号会开放给大家去看，这个没问题。 哦， 对，哎呀，这个好呀，明明。 对对， 都没这个，因为我觉得是你不到老的时候，你想不到这些东西， 嗯， 人家属于专业人士给你想到了。 就是有一个节目啊，专门做，哦， 装修的项目，你是想说你的，我帮你说， 人家电视台做的一个节目，就做的特别好， 嗯， 就是让大家感受你老了是什么样。他给你穿戴上一个设备， 哦， 因为老的话，可能筋骨的伸展的空间会 幅度小， 哎，逐渐变小。它包括你可能弯腰的幅度也会慢慢变小， 哦， 所以它对于插座的高度就跟年轻人不一样了， 嗯， 它可能要稍微更高一些。包括呢，可能我在卧室里也要设置一些换洗的地方，就是能够洗手的地方。 哦， 而且刚刚您说到了，门一定要大开， 哦， 所有的通道一定要畅通，没有任何的台阶，就是方便轮椅能够进出， 哦， 或者是比如说遇到身体有问题了，我打了120， 哦， 有了担架或者有医生来了，能够顺利的让那个四个轮子的车子能够进来。 哦， 所以这些都是考虑的非常周全的。 哦， 对，所以就是老人房设计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地儿，而且确实是特别实用的东西。 哦， 它不花哨。 哦， 对， 这个也可以贷款。也在咱们那个里， 在那里边呢。 对，只要是装修的话，哎，都可以到我们建行贷款。 对， 哦， 所以我觉得父母的问题，咱可以放心啊。 对对对， 就是如果您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到今朝到建行，咱们办这样的一个消费贷，然后也可以相对就是您的压力也会小一点。接下来我要问的就是还款的问题了啊。 嗯， 现在还款的方式有哪几种呢？因为我了解到的有几种啊，比如说等额本息。或者等额本金，或者是我先还利息， 哦， 最后还这个我借款的这个所有的钱，咱们那儿是怎么去设置呢？我怎么选择呢？ 是这样，我们这是一款信用卡分期产品，它是基于信用卡的业务之上延伸过来的。那么它没有利息的概念， 哦， 它是收取的是 手续 费。 手续 费，哦， 对，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在咱们今朝这块去做的12期的零息零手续费，那么。12万元，然后我要分成12期去还，那么我只需要每个月还款10000元就 OK 了，其他的任何钱都没有， 嗯， 就是这部分本来应该产生的手续费是由今朝帮咱们去出了。另外一种就是直客式的，也就是说这个钱给到了客户，那么客户呢，再举个例子，10万元的话，同样客户选择了12期，每期的手续费是0.35%， 嗯， 那么本金部分，也就是说10万元去除一个12个月，平均到了12个月，那么手续费部分就是10万元乘以0.35%，就是350块钱去加在了刚才那个十万去除以十二个月，这是我每个月需要还的金额，每一期还的都是一样的。 哦， 固定的金额。 哦，没有那个等额本金和本息，那是房屋贷款才有。 对，它其实就跟信用卡一样，就这个月您花了多少， 嗯， 您就还多少就好。 对，它每一期都会出账单，您就根据账单上面列示的金额去还就 OK 了。 哦，有没有那个什么最低还款额？ 这就没有最低还款额了。 嗯，这个和信用卡还是不一样的。 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最低的了。 对对 对, 对， 已经是分期了，就不能再分期了。 对对对对， 明白了。 好，哎，这个特别好。那除了这个，咱们做装修。其他的还行吗？比如说我要买车呢，我要出国旅游什么的，可以吗？ 其他的话，我们建行，我先说一下这种大额的， 嗯， 就是有这种消费场景的，比如刚才咱们提到的装修分期， 嗯， 还有购车分期。购车分期的话，您在我们建行，就是和建行合作的大概有几百家的经销商，这些， 嗯， 很多店面都能去做这个购车分期。包括我们现在有一种名单制的叫做分期通，这个范围比较广，就是只要您那个钱不用于投资房地产，不进股市，不投资的话，有这种场景消费类的，比如包括咱们装修或者是买一些大额的东西，婚礼啊，这些都可以去做的一个贷款。还有包括留学分期，就是孩子要出国留学，我都可以给小孩去申请这个留学，包括教育，读咱们的 MBA、EMBA 都是可以的。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些大额的分期，大额专项分期。 嗯， 还有一些比如小额的分期，是基于咱们的现在客户有一张信用卡，这张信用卡是可以分期出来现金的，前提啊，这个现金也是不能流入到房地产市场， 就是您只能买东西， 对对对，是现金的， 买衣服， 对， 吃饭什么。 还有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这个 装修 账单分期，不是小额的，比如吧，我上个月买了一个手机， 哦， 花了10000块钱， 嗯， 然后马上账单出来了，我这10000块钱可以分成12期啊，或者24期、36期都可以。 嗯，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建行跟一些商户举办的活动，叫做比如 大中电器或者是苏宁这些的，拿着建行的这张信用卡直接在这个商家这个 POS 机上面去消费，自动就分期了，分期。然后包括之前举办的一些活动啊，分期这些手续费是不用客户去出的，并且还给满减，比如满3000减100或者满5000减200，这些都是我们建行的一些分期产品。 哎，那我问一句，就您刚刚说的这些产品，甭管是大额小额的，我在哪个平台能够查到呢？ 查额度的话， 不是查额度， 查这些， 就是说我查，比如说您刚刚说了几百家 4S 店，或者说是经销商，我有合作，好吧？那比如说我想买一款什么大众的，某款车，我想看在哪个店里边您是有这个合作的， 基本上 是到底 如果是 手续费是多少？ 到咱们的 4S店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最简单，就是关注咱们的这个 微信号、 公众号，对，就是我们那个嘉年华的一个活动嘛。 好、哦、这全能查得到 查的，对， 这个公众号叫什么名字？ 叫北京汾阳一路通。 哦，嗯，好，关注这个就可以了。 北京什么？这么重要的信息能不能稍慢点说？真的。好， 你让他想一想。 我先说一说为什么要说这个问题啊、 嗯、 真的，因为有的朋友，比如说您今天来做节目了，可能听到节目的朋友会知道，哦，好，建行还有这些东西。 嗯， 但其实我们在购物之前是很少有渠道能够去了解到这种情况的。比如说您要在微信公众号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之前就可以看。 对， 我可能比如说我要订的是这几款车， 嗯， 一看，哎呦，这个是零息， 对， 那这个更 活动就更 合适，我可能就改变我的消费意向了。 哎， 但同时我还是跟建行进行合作，但是我就拿我自身来说，之前我的消费体验就是我不知道哪儿有， 嗯， 都是我在买的时候说，哎，人家销售的给我办手续的人说，嗯，您有建行卡吗？ 哦， 我说有啊，哦，那您可以办一个什么什么，而且是在这位销售非常负责任的情况下，我可能才能得知到这个信息。 不告诉他就过去了。 对，不告诉我就过去了，所以说这个特别关键。想起来了吗？ 想起来了吗？ 咱们的网站www.ccb.com 选择咱们的信用卡频道是可以的。 哦， 对，这些的所有的品牌都是有的。对， 哦，嗯，好的， 嗯，好的，好的，好的啊！来吧，最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的这个装修啊。说到装修，现在我们做的这样的活动，跟经销商进行的活动，因为马上要跨年了，明年是不是依然还是有这样的一些合作呢？ 嗯， 哪位来说一说？ 这个还是有的。 哦，还是有的， 因为我们属于是战略性合作，哦，啊，就是一个是我们今朝这个平台呢，在今朝已经在北京市场已经20年了， 嗯， 那给这个建行提供这么一个信息平台一块合作也是很好的。但是建设银行呢，其实我们内部的，就包括他们之间的这种装修的这些意向客户啊， 嗯， 也能给我们提供一部分这个客户的资源。 当然，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应该是一个合作共赢的模式。 对， 我相信未来会走得更长更远更好。 一说起来装修，它其实是住的一部分， 嗯， 但一说起来住，大家如果想到银行的话，那建行一定是第一个想到的，因为叫建设 银 行嘛，大家就是想我的衣食住行可能分管不同的银行，但是一说到住，肯定我第一个想到的建行，就是我自己的房子我可能贷款都是在建行贷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靠谱的。 嗯， 那更别说装修了。我想问的还有一个问题啊， 好， 就是如果明年的咱们的一些合作的话等等等等，我在今年先享受了这样的一个优惠，比如说我先申请下来了这个贷款放在了今朝里边，但是我觉得我冬天装修，我觉得还是自己会有疑问，我想等过了年再说。您建议是我现在先把这手续办了，然后过了年我再去跟今朝我们沟通什么时候开工，还是我等到开工的时候之前我再去办这个呢？ 这个的话，就是从我们如果是客户申请来看的话， 嗯， 建行这是审批有效期是半年，从我审批通过了这一天开始，半年之内都可以去做这个放款。 哦， 明白了， 这是半年期。 您说的半年是装修整个完成的，按那个截止时间 是放款时点，就是我 这半年之内都可以给你放款， 都可以放款。 哦， 对， 我明白了， 这个时间很长。 这个还不错。 再过年，人家好多装修师傅就回家了。 是的， 一休就一个月。 对， 你这时候申请也没有人给你开工， 对， 是吧？无法拍那个照片给你放款， 对 不对？ 好的，好的啊，谢谢几位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信息啊！再有什么好的活动的话，也希望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边，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解到啊！谢谢三位，谢谢， 好， 谢 谢。 哎，我是夏明， 我是孙涛。 接下来的节目是非常精彩的《打开文化之门》，明天的内容 说说银针啊，